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时光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尔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胤禛问老王头，这方才说的外三院是什么意思？老王头苦笑着说， 这镇上原来住的人，无房可卖，无地可种，把女爷收留了3个院子，白天当人家佃户，夜里守庄子，都是外三院的。把女爷自己身边的奴才也分了3院，叫李三院。哎，都是奴才，分着3、6、9等啊。把女爷手面大得吓人，别说你们几个举人，省里的巡抚还拉手说笑话呢。今晚来的这个舅爷，听说就是北京城九王爷门下任大爷的亲戚，任大爷又是8女爷的儿女亲家，这里的知府老爷都来陪客了呢。胤禛不由猝然惊怒，原来这个刘8女和9弟还有这么深的瓜葛。回头看看印象，灯影里不知是什么脸色，只将脚下石头一踢，鲁鲁猛地向前一扑，旋即又失望地回到狗儿身边。走了足有1顿饭光景，终于来到镇西北角一所大院落前，看样子从前是个会馆，前头搭着戏台子，楹联上写的联语是什么3分鼎1部书，暗中瞧不清楚，显然是山陕行商聚会之地，供奉官夫子的庙宇，围棋是神道，刘八女没敢惊动，一切维持了原样。这里的气氛比前阵大不一样，门前人来人往，滴水檐下一溜玻璃刮灯照得雪亮，院内还不时传来1-2声箫笛， 远处还有人抬着大桶大桶的洗澡水往院里送。老王头又交代一声， 别说话啊，跟着我穿过这院，后头就是张家老坟。 众人会意，于贯跟了进去。到东北角门上，老王头哆哆嗦嗦的取出钥匙开门，摆摆手，胤禛便头一个出来，接着高福、狗儿、坎儿也出到门外。老王头说， 你们看啊，那边两间房原来是看坟人住的，里头有草垫，还算干净，你们人多也不怕有鬼。 野外的风吹来，将胤禛袍脚掀起老高，他突然感到一阵凉爽。哎呀，我带着一个鬼不缠，还有一个缠死鬼，害怕什么鬼呀？老人家，你回步吧。 话犹未及，便听角门内哗的一声，几个人急回头看时，却是胤祥被东屋一个人兜头浇了一盆洗澡水。一个女孩子生气骂道， 姓胡的，天下哪有你这样不要脸的，一个女人洗澡你左一趟右一趟在门口转悠，没见过女人呢啊，回去叫你妈解怀。 几个人都是一愣，却听胤祥笑说， 哎，是我啊，我看门上这副楹联儿还骂骂。 那女的大约是很感慨，半晌才嗫嚅道， 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还以为又是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，要不我赔你几个钱儿吧。 胤祥说， 嗨，我不稀罕钱，你长得这么水灵，也舍不得打你， 哎呀，怎么办呢，要不跟了我做老婆吧。 接着便听那女子咣的一声关上了门，在里头啐道， 呸，你也不是一个正经人。 胤禛听得不耐烦，小弟只管啰嗦，快来吧，明儿还要赶道呢。胤祥落汤鸡似的进了屋，老王头已经点了一支蜡烛，见他进来，狗儿坎儿捂着嘴笑。胤祥笑着一瞪眼，笑什么，吃呱呱鸡屁股眼了是不是，这叫香汤沐浴，你们还没这份艳福呢。 你们先安置，我去看厨房里有剩饭没，给你们垫垫心。 胤禛忙道，哎呀，生受你了，白忙活这半晌，我们带的有点心，胡乱吃些就歇了。胤祥已经换好衣服，见着老人心眼厚道，从马搭里掏出几个金瓜子递过去，笑着说，拿着。哎，别瞪眼，我们不是江洋大盗，你这样好心该当好报。嘿，怕什么，有人问呢，就说是北京四贝勒府的人赏的，你也不用弄东西来，你自己是个下人，白讨人家的黑脸。 哎呀，谢爷的赏，谢爷的赏。 老王头两手捧着灿然耀目的金瓜子，惊异的不知说什么好，结结巴巴的说， 爷们儿不要用饭，也就罢了，要饿今晚咽着客，吃的东西不难，说句那个话，就吃穷了八女爷，还不是拉到他家地里吗。 说罢千恩万谢的去了。胤禛有个习性，每晚睡前总要坐禅，略用几口点心，便靠墙敷坐，默然入定。狗儿坎儿孩提之间，既不能睡，抓耳挠腮的，没一刻安静。因见胤祥在草 垫子上枕走而卧，望着屋梁出神。狗儿便问：“ 十三爷，你还在想方才那个婆娘的吧？”“ 你人小心大，懂得都不少。”印祥一笑，转脸说道：“哎呀，我是在想啊，这个姓刘的有多少地呀？我们吃东西就必定拉到他地里。”高福陪笑说：“别听老王头放屁，他是没说的了，哄爷的。”印祥和狗儿坎儿在一边猜谜说笑，逗得胤禛也忍俊不禁，睁开眼笑道：“哎呀，我这里打坐，你们只一味的胡搅。”胤祥也笑：“四哥别怨我们，到底你不是神仙，没这份定心。”胤禛正要答话，忽然南边院里咔嚓一声，很像是木柴劈裂的声音传过来，静夜里显得异常刺耳，连坎儿、狗儿、高福都吓了一愣，弹簧般跳起身来。接着便听一个粗重的嗓门大喊大叫：“ 阿兰小贱人，你是他娘的什么东西，就敢作践我老胡？一个下三等的婊子，王八粉头，装你妈逼什么正经啊？指望着给你立个贞节牌坊吗？” 胤禛这才知道，方才泼了自己洗澡水的女郎叫阿兰。这个老胡吃醉了酒，要寻他的眉头。接着听见阿兰抽抽搭搭的对答：“ 谁是婊子，谁是王八粉头啊？买我的时候没说过卖嘴不卖身的吗？” 话音未落，老胡又是一声大吼：“ 买了就是我的人，你是什么嫦娥西施啊？就选到九爷跟前也轮不到你来求。你这么正经，怎么和那个小白脸调情啊？爷方才急着去赴宴，没顾着调理你，躲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把这个贱财给我拖出来。” 接着便听几个人闯进去，把哭哭啼啼的阿兰给拖出去，稀里咣当的，也不知是怎么动作。胤祥气得脸色雪白，一跃而起，便去马搭子里摸腰刀，一探手却不在里头，劈手摘下墙上挂着的马鞭子，一声不吭掉头就走。胤祥听老胡骂得忒是犯浑呢，连胤祥也扫了进去，不禁皱起眉头，眼看着弟弟要去惹祸，沉着嗓子喊道：“ 老实在，和这种浑虫计较什么，小了你的身份。回去告诉你九哥，难道治不了这混账东西吗？” 胤祥恶狠狠地盯着角门一眼，站住了脚，脸色又青又灰，盘着鞭子来回踱步。哎呀，这个四哥是他的主心骨，他不能违他的命。但是院子那边的事儿却没有完，哭骂声中响起了皮鞭，夹着阿兰的惨嚎声，直抽了十几鞭才住手。便听那个老胡的生气格外的尖笑着：“ 卖嘴不卖身啊，好啊，反正这会子睡不着，捡着好听的给爷唱一个。” 一时没了生气，院那边像是调弦儿，良久箫筝渐起，飘过一阵带着呜咽的歌声：“流萤飞渡，草湿林暗，游青林，望流水高山，家乡路远，高堂萱草春宵夕，却为关河所尽。徘徊迟回，芳心还惊，杜宇一生血染尽。”“ 不好不好， 老胡大声的骂道：“换个高兴的！”接着阿兰一顿改唱：“ 辽江春色作生涯，素眠园林几树花。” 重来，给我唱《云房十事》吕洞宾啊！ 云房十事吕洞宾是白牡丹调情盗取吕洞宾仙根的故事，出了名的风月记，最是淫邪不堪。胤禛听老胡如此作践人，心中不禁大怒，咬着牙撕了片刻：“ 胤祥，这太不像话了，带你九哥教训教训呢。”“是了。” 胤祥答应一声，将十地纱袍脱掉，提起鞭子就走。胤禛便命：“ 高福，把行李备好，一会儿咱们走路，你们两个陪着我到角门口接应一下。” 说罢，三个人带了卢卢出了房门。只见胤祥赤了脖站在角门口，向了向那门，一脚猛踹上去。那门本就不甚结实，咔嚓一声爆响，已是嘎然崩倒。胤祥大叫了一声：“ 王八蛋，黑沙是欺负人了！” 便扑了进去。院子四角都挂着灯笼，很亮。胤祥乍从暗处进来，觉得亮得刺眼，定了神看时，那个叫老胡的是个黑胖子，拖得赤条条的半倚在当院石板上，胸前黑毛如乱草蓬生，喝得醉醺醺的，正叫两个婆子按着不肯唱歌的阿兰往地上磕头。乍见胤祥提着鞭子虎视熊熊闯了进来，雪练也似的一身肉快快站起，满院子人都愣住了。老胡呼的一下坐起身来，问那婆子：“ 这是哪里的野种啊？是你们庄里的人吗？” 胤祥自幼受哥哥和太监们的气，都从这杂种二字上起，最听不得这话，哪里还等着他们从容问答呀，叫骂的一个箭步窜上去，劈脸就是一鞭。老胡妈呀一声惨叫，打了个翻滚起身而来，捂着鲜血淋漓的左额杀猪家大叫：“ 来人呐，强盗打劫了，门上的小厮们死绝了吧！” 胤祥哪里管顾，只手中皮鞭抡得风响，赶着老胡猛抽。一院子丫头老婆并买来的岳父女子齐呼乱叫，呼爹喊娘啊，满院子闹得沸反盈天。外头守门的长嘴们早就惊动了，一阵吆喝，十几个人提着棍棒跑进来，也不由分说围着胤祥就打。但胤祥身为皇子，秉承祖训，自幼不弃弓马，教习师傅俱是大内侍卫，天下一等的高手。他又爱武，身手在阿哥里数一数二，这群豪奴欺负百姓是把式，野鸡手段哪里放在胤祥眼里，打得兴起，纵跳横跃，一个普普通通的马鞭娇弱游龙，恍恍惚惚飘飘闪闪，鞭啄处无不皮开肉绽。胤禛右脚门口看得目眩神迷，砍儿狗儿指着惊叹不已，半晌狗儿才回过神来：“ 四爷，放卢卢吧。”“ 我倒万不得已，不能放狗。十三爷对付得了他们。” 但外边拥进来的家丁越来越多了，胤祥十分机警，抽冷的一把擒过老胡揽在怀里，两眼睁得浑圆，大喊了一声：“ 老他娘的住手！” 这一声犹如炸雷般的怒吼，惊得众人身上一颤，竟都停了手，只围了个半圆逼着胤祥。胤祥将腰中黄袋子一撩，冷笑道：“你们说爷是贼，看看这个老 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是北京城十三辈子爱新觉罗胤祥。今日带九哥收拾这个奴才。众人不禁呆若木鸡，提棍的、拿刀的、擎鞭的都一动不动，活似泥塑神态。正不可开交处，胤祥哥哥笑了：“老胡啊，打了半日还没请教你大名呢，我说你叫什么呀？”“ 胡世祥。” 老胡是从黑山庄上才调进北京，并没见过胤祥，哪里肯信这愣小子是十三阿哥呀？仰着头答应了一声，翻着眼问道：“ 怎么样？” 话音刚落，便被胤祥呸的啐了个满脸花：“你也配这个名字啊？这是打主子话的规矩吗？”说着转脸问道：“你们谁是姓任的舅子？这个阿兰我买了。”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递枪。任伯安的舅子早已经赶来，混在人堆里，他倒是在京远远照过胤祥一面，只今夜的事太凑巧，而且他也喝得醉眼迷离，恍恍惚惚，觉得又像又觉得不可思议，只约至众人等着瞧，却并不敢回话。那胡世祥却不知其道，大声说：“ 不卖！你也不是十三爷。”“ 不卖！”胤祥哼了一声，用马鞭子指定阿兰：“这个女孩子也买定了，你们好好给我护送到北京，掉一根汗毛我叫你立旗杆，回去我和九哥说话。”说罢猛地一嗓，胡世祥直滚出丈许来远。胡世祥一咕噜翻起身来，指着胤祥大叫：“ 你们都是死人呐，凭几尺黄布就信他是阿哥，给我拿下。” 但众人这时已经暗地里得了话，哪还敢轻举妄动啊？胡世祥还跳脚在骂，不妨被缩在一旁的阿兰抱住了腿，猛地就咬了一口。胡世祥疼的搂着腿打了个默旋，咕咚一声歪倒在地上。胤祥将皮鞭掖在腰里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冷笑一声，竟自去了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作死吗？不看九哥的脸，你这会子早已经见阎王爷了。”当夜一行五人便离了江夏，行至第三日正午，在五里坡歇马。一打听，刚刚走到刘八女的地界边，高福等人摇头咂舌，惊讶不已。胤真胤祥见刘家如此豪富，也自心下骇然。朝阳门码头是运河北端之终点，明末战乱失修，原是久已淹没淤塞，不成模样。雨水充足时，漕船关键尚可直泊进，一般年份布头也就设在通州，也算是到了北京了。康熙十六年之后，国力渐次充裕，期间经治河能力，晋福、陈黄、于成龙几度区划精心修缮，不但旧貌尽复，而且河道拓宽数十丈，水深丈余，便又兴隆起来。夹岸铺殿堂寺鳞次栉比，危楼翘翘，飞檐插天，仿佛北京城外一座独立的小城，煞是繁华热闹。八贝勒印寺的府邸就在码头北岸，接到胤真即将回京的底报，他心里很犯踌躇。按照国礼，不奉旨他不能去迎接，按兄弟名分，哥哥远道回来，在门口下粥，断无不见之礼呀。在康熙众多的儿子里头，胤祀只管着正红正蓝镶白三旗，

虽说是无稽之谈，但兄弟们之间猜忌起来，什么闲话出不来。巴贝勒印寺和清客们下了一会子棋，待到天将黑定了，外边的人飞奔进来禀道： 八爷、四爷、十三爷的关键到了。 印寺含笑道：忙什么，等他们接过我再去。说着便起身换了一件月白斧绸袍，也不穿褂戴帽，腰间束了一条檀香马尾卧龙带，脚下踏一双黑冲泥千层底鞋，只带了两个小奴，飘飘逸逸信步夺出了大门。码头上接钦差仪式刚过，看样子胤禛、胤祥也才是下船，正和几个礼部的人执手寒暄。此刻炉棚里歌纸乐歇，十二盏黄沙宫灯下，一群领顶辉煌的官员众星捧月的将胤禛、胤祥簇拥在中间凑趣说话。见是胤寺来了，忙都闪开一个胡同： 四哥、十三弟一路风尘辛苦啊。 胤寺几步紧走至胤禛面前打了个签儿，起身紧握着胤禛冰凉的手，笑吟吟地说着：看上去气色还好，在京日日见面也不觉得什么，你们一去八九个月，这心里头啊空落落的，总是手足关情啊。说罢转脸又说： 十三弟英风有息，见这略加历练，看上去像是老到了些。 胤祥笑嘻嘻的： 叫八哥惦记了，我们在外头也着实想着你呢。眼见八月十五了，你给我预备了什么好果子吃啊？ 胤禛只微笑着说道： 咱们走吧，炉棚那边还有许多人跪着呢。 胤祥笑着说： 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叫他们多跪一时还巴不得呢，升官发财不靠下跪请安，指什么呢？ 胤寺一笑： 十三弟幼时不是这样的，如今忒伶俐了，只这张嘴太不饶人呐。 三个人一头说笑躲过炉棚这边，在岸边接驾的都是郎官以上的官员，这边棚里都是科道司官，足有上百的人，见他们过来一齐磕下头去。礼部四驿馆司官姚典和刘谢两个人领衔请安道： 四爷、十三爷吉安。 他们都是胤寺府走动的人，起身时向胤寺注目会意而已。 罢了，生受你们了。 胤禛脸上闪过一丝微笑，略一抬手： 大家都起来吧，天已这么晚了，有的还住在西直门外，就此散了，改日再会吧。 礼部侍郎宋文运随侍右侧，忙说： 四爷，大老远的回来了，这会子也未必用过晚饭，奴才们预备了点水酒，略用点再去吧。 胤禛瞥眼看了看，果见棚下齐整摆着二十几桌席面，干鲜果品、水陆珍馐，一桌桌小山似的攒起老高，不禁皱了皱眉头，站住脚： 早就有旨意啊，钦差出巡，外地还不许张罗的，我和十三弟在船上已经用过了，这会子身上乏得生疼，只想早点歇下。村主，你是半老了似的，知道我的脾气，怎么还弄这个呀？我在外头从不吃地方官一席之情，回到眼下更用不着了。再者，今晚迎接仪仗也太奢了，我是有点承受不起呀。 众人热炭团般的赶过来，满以为即便不能讨亲热，至少也不至于落个没趣儿。 挨这么几句冷炮，不禁面面相觑，人人心头不是滋味，脸上干笑着，心里直骂娘，哼，妈的，咱算硬拿着热脸来蹭冷屁股了啊。宋文运心里窝着苍蝇，陪笑着说，四爷，您甭疑心，这用的不是宫中的钱，是下官们巴结的，您不用，下官们脸上怎么下得来呢？印祥肚里早就饿得咕咕直叫了，听胤禛说已经用过了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却不好说什么。胤祀见众人一个个沉着脸不言声，爽朗的一笑说道，哈哈，哎呀，多少用一点吧，啊，下不为例啊，现已做好了，不吃也是暴殄天物，算在兄弟身上，是我请您的，本来呀我府备的也有，就叫他们罢了。说着便随着胤禛进来，众人此时方略松了一口气，鱼贯而入安席，不一时觥筹交错，豁拳行令之声渐起，才热闹起来。胤禛却是一腔心事，按理皇子出巡归京，迎后宫灯不过八盏，龙旗也只九面，如今外头就摆了十二宫灯、十二龙旗，而且动用了唱莺阁的御乐，唱皇子出巡回驾凯歌，无一处不用太子排场，这是谁的主意啊？若是奉旨就该说明，若不奉旨那就是摆了圈子给自己跳啊，看看席面也是仿膳规格。胤禛越发起疑，只是沉吟，胤祥却不管不顾，不论荤素，一捞而食，一头大嚼着笑道，哎呀，这一席没有十五两银子断然办不来呀，八哥有钱请客，我可要大快朵颐了。胤祀何等机警，一听便知这个老十三不怀好意，要把请客名声往自己头上扣，因一仰身子说道，哎呀，席面是他们办的，老十三要承承他们的情啊，我要吝着不出钱，你们二位拂袖而去，太扫大家的情分了。又劝胤禛，四哥怎么不动筷子啊？如今的事不能太认真，上年我去奉典，八海张玉祥他们请我也是这席面，我没说他们两句，他们倒说这御膳谱还是万岁爷东巡时赏的呢，要是不叫吃，赏我们做什么呀？这你说说，可不是清楚不了糊涂了吗？胤禛拿定主意绝不进食，笑着说道，我这人就喜欢清楚，我不是不敢吃这个饭，一来确实不饿，二来我在想这么一餐要三四百两银子，天下这么大地方，这么多官，得多少啊？啊，我们真的富成这个样子了吗？就这笔应酬钱省下，也很能办些事了。众人一边吃一边听他教训，一个个气得无可奈何。一会儿这个说， 这鸡怎么做的？胆鸡。 那个说， 哎呦哎呦哎呦，刺儿扎着了。 姚典竟无端啪的自打了一个耳光，刘谢便问怎么了，姚典一笑说， 哼，这蚊子叮人。 宋文运干笑着只是劝， 啊，四爷菜凉了请。 胤禛心里雪亮，真的是吃不下，过落马湖时寒春河请我， 一只烤猪就是100多两银子。我跟他讲，你看看我这两个半独童子，一个叫狗儿，一个叫坎儿，父母都叫饿死了，我买一个使唤丫头身价只有5两银子，这都是民间高穴呀。印象啃着一只鸡腿，想法要咬下里边的一团筋。哎呀，啊，四哥，嗯，省得了，省得了。你也用一点吧啊。胤禛突然脸色一变，站起身来竟自去了。胤祥打了个饱嗝，红光满面起身说：“吃饱了，吃饱了，你们只管慢慢吃啊。”也就跟出来。胤祀见宋文运等一大群人面红耳赤，尴尬万分，忙起身抚慰道：“四爷就这脾气啊，瞧着我的脸，别往心里去啊。”到了师培也跟了出去。他们兄弟一走，这边官员们立时开锁猴一般放肆起来。刘典用筷子将盘鱼敲得山响，大声说：“ 请，请，请，请，请，村主公，吃吧！发什么呆呀？” 刘谢一边笑着给宋文运斟酒，一边说道：“村主这回拍到马蹄子上了，脸都叫踢白了，怕怎的？不过认个晦气罢了，别说咱们呢，啊，阿个爷们还弄得鸡飞狗跳呢。”一个参将举着杯子笑道：“ 哼，什么晦气？哼，吃个鸡巴打个嗝，一股子球气。” 众人一阵子哄笑。这个说：“ 公公背儿媳妇过河，出力不讨好。” 那个说：“ 编排的倒好，什么沟坎儿的啊？世上有过不去的沟坎儿吗？师部全把欠债官员名单子都给皇上了，头一个就是曹寅，第二个是穆子胥，都是擎天宝驾出生入死的勋贵，等着瞧吧，看是谁过不去沟坎儿。” 胤祥因小姐还没走，回来时见狗儿和坎儿都在棚外等着自己，便说：“哎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”狗儿咬着牙：“ 你听听，这些个驴日的嘴里嚼的什么蛆啊？” 胤祥侧耳听了听，里头果真七嘴八舌，不凉不酸，指桑骂槐，隐约还有人说什么龙生凤养有9种，老鼠代代会打洞，却极像含沙射影骂自己，不禁气得脸色雪白，一边带着两个孩子往外走，口中说道：“ 我非整治他们不可。” 坎儿一眼看见河岸边拴着20几匹马，都是棚里官员们骑来的，都在吃酒，并无人看管，眨巴眨巴眼儿，向胤祥耳边嘀咕了几句。胤祥眼中陡然一亮：“嘿， 好法子，真有你的， 只管坐下，出了事都是十三爷的。” 坎儿点点头，从腰里取出一挂鞭炮，无声一笑，走到一匹马跟前，便将鞭炮牢牢系在马尾巴上。狗儿早已会意了，忙上前解缰绳，打着火笑道：“ 嘿嘿，十三爷有点不雅相，爆竹一响啊，咱们撒丫子跑啊。” 说着便牵过来。胤祥见他点着了碾子，照马屁股上狠狠的就是一脚啊，笑着说道：“ 给你主子凑凑性，叫他们再骂。” 那马被踢了一脚，向前跑了几步，刚刚站住脚，尾巴后的鞭炮噼里啪啦的响起来， 这畜生惊的一跳老高，长嘶一声，便向棚子冲去。顿时里边老鳖反弹着，人叫声、桌翻声、马嘶声、杯儿掌儿稀里哗啦，也不知是怎么闹的。印祥得意的一笑，说声走，三个人便直奔巴贝勒府来寻胤禛。待到巴贝勒府门前，三个人放慢了脚步，府门口的长随都认得印祥，便径自进去，直趋印寺的书房宜兴斋，却见胤禛的三个儿子弘时、弘昼、弘历都毕恭毕敬地伺候在斋门口，因大的不过八岁，小的才五岁，都在孩提之间，身后还簇拥着一大群太监、丫头、老婆子。长子弘时便忙抢前一步，双膝跪了：“ 十三叔回来了，方才阿爹还问你来着。” 弘昼、弘历磕了头，便扑进印祥怀里，牛骨糖似的撒娇。胤禛在里边已经听见了，便夺出来：“放开你十三叔，高福啊，带着你三个世子爷回去，告诉福晋，我是钦差，明儿见过皇上才好回家。也给巫先生、文爵、姓殷他们带个话。”胤祥一把抱起弘昼和弘历，左右一亲放下了。四哥也真是的，父为子纲，做得到家，就把孩子调教的一毛鼠似的。虽说君子抱孙不抱子，没了这份天伦之乐，还有什么味儿呢？又回头说：“狗儿、坎儿，你们也跟着三个爷回去，把我这从无锡买来的泥人、折扇、香袋、竹编的蝈蝈笼都给他们。”又逗了一阵子，才进书房和胤祀、胤禛吃茶说话。一切安顿停当，胤祀亲自摆好点心，方摇着贵妃竹扇坐下，诚挚地说道：“哎，四哥呀，兄弟有一言相劝，不说憋得慌，说了呢又有点怕你，不知该怎么说。”胤禛漆黑的瞳仁盯了胤祀多时，扑哧一笑：“我就那么厉害啊？你说就是了。”胤祀莞尔一笑：“四哥天生煞气，威严逼人，群小虽怒而不敢不敬啊，这原是难得。只古人说过，扰扰者易折，强不胜弱，柔则能久啊，总要刚柔相济才是万全之道。同城募捐的事我听了心里极痛快，但北京城这么大，什么小人没有啊，也就难免。”他看了胤禛一眼，没再往下说。胤禛笑道：“都说些什么呀，只管讲嘛。”胤祀微一俯身：“哎，我这里有一份揭帖，写的极阴损，是刑部接过来，我叫扣住了，不往里头递的。”说着从案头书下捡出一张黄纸递给胤禛。胤禛接过看时，上头写着：“告状人盐商柳下直，为嗜吞血产事，极恶伯夷叔齐兄弟二人，以父祖二兄生事，发掘许由坟冢，又通连皖省毕臣、柳齐、陈延康，纵恶奴年某敲诈民财，竭泽而渔，穷凶极恶。逼县首阳山微田300亩，有气无交，宠猴虎见惧，气思武王至尊， 尚容扣马而见，区区蝼蚁，遭逢尧舜之事，岂无仗马之名？急切上告。胤禛看了，只是一笑，递给胤祥，说道：“文笔不坏，不知是什么银子买的，你看看。”殷又问道：“还有什么话呀？”“别的没什么。”胤祀沉吟道：“再如方才的事，四哥做得不差，只我觉得稍过了点。到底大家好意嘛，兴兴头头来接风，太难堪了些。”胤祥暗地偷笑，装个闷葫芦，心里道：“哼哼，后来的难堪你还没见着呢。”胤禛拈了两颗松子仁在手中搓着，半晌才说：“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月如无恨月长圆呐。又想马儿好，又想马儿不吃草，天下哪有如此美事啊。”他略一顿，转了话题：“皇阿玛身子骨如何？”胤祀舒了一口气：“还算结实，今年一下他老人家没离开畅春园，但精神看去有时起不来了，爱忘事儿。漕运总督吏部见的风声运他已经召允，召见吏部的人又说：‘怎么新河督风志仁还不进京引荐呢？’哎呀，弄得吏部的人干瞪眼不敢回话。还是张廷玉提醒说是大阿哥的门人风声运，这才想起来。”说罢抿嘴一笑。胤祥敞着怀扇风，端茶一口一口的解渴：“风声运这条老狗到底钻营出来了啊？四哥没见过这人，大下巴铲子似的这么翘着。”他翘起下巴，一吸一吸的，好像嚼什么东西。“就这德行。”逗得胤禛胤祀都是一笑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叹此间世事如烟。